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朱竹清可没闲着，眼看赵无极朝着唐三二人冲去，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也同时亮了起来，一蓝一绿两只眼眸中瞳孔骤然竖立，悄无声息地加速前冲，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下在空中团起，急速旋转地朝着赵无极的方向冲去。在他那团起的身影之中，只见爪影纷纷，正是他的第二魂环技幽冥白爪。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敌人攻出上百次的攻击，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威力极其惊人。赵无极被小舞一脚踢中的时候，也正是朱竹清的幽冥白爪撞击在他背后的一刻。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呀！一声怒吼骤然响起，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双拳骤然攥紧，身上七个魂环中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亮了起来，强烈的金光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施展幽冥白爪的朱竹清顿时被弹得飞了起来，在空中发出一声惨哼。戴沐白速度奇快地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一把将他接在自己怀中，却发现朱竹清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小舞，他一脚踢中赵无极，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银草带起，赵无极的攻击就发动了。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银草也正好此时缠上了赵无极的身体。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这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小舞虽然没有像朱竹清那样近距离接触，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唐三的蓝银草不论是近身的还是没近身的，凡是在赵无极身边周围三米之内的全部都被反弹而回，近身的那些更是根根破碎。三声闷哼几乎是同时响起，受创最大的是朱竹清，其次就是小舞了。剧烈的震荡力令小舞在空中就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一阵酸麻，直接被蓝银草带着跌入唐三怀中。唐三虽然受创最轻，只是在蓝银草的牵引之下被震得五内如焚，但小舞的受伤却令唐三再也无法保持冷静。赵无极施展的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无动冥王身，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但同样的魂技以不同的魂力用出，效果也是不同的。凭借着76级的魂力，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却起到了足够的效果，攻防一体，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击。这就是实力，魂圣的实力。宁荣荣也是心中大急，此时那根香才烧了刚过一半，可他的七宝琉璃塔是附加各种辅助属性，却并不包括治疗。他只有两个魂环，附加的效果也只能是那么多，再着急也没用。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似乎是一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巨大的手掌举了起来，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下瞬间变成了金色，体积增大一倍，直接朝着唐三拍出。小舞此时还在唐三怀中，唐三自然不能让他受伤，赶忙将他推开，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却令自己失去了躲闪的机会。可就在这个时候，小舞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却亮了起来，他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直勾勾地注视着赵无极。赵无极只觉得大脑中一阵发晕，吃惊之下这一掌拍下去自然也就变得缓慢了，魂力也削弱大半，眼中金光大放。 好，居然有迷惑类的魂技。 小舞眼中的红光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上，顿时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昏倒，口鼻同时溢血。唐三几乎是下意识地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脚踏鬼影迷踪，脱离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 赵无极的那一掌也并没有真的拍下，他并不想伤害这些孩子。 小五，小五， 哎呀，他没事儿。迷惑类魂技的效果虽好，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的太大了，受到自身魂力的反噬，自然也只能是这个结果。就像你那根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也对我无效一样，啊，让他睡一晚，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不用我再出手了吧，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你们输了，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唐三将玄天功内力输入小五体内，可小五却一点动静都没有。怀抱着柔软如棉的小五，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的黑眸中没有任何情感，却十分深邃。他抱着小五缓缓转身走到宁荣荣面前。 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小五一会儿？ 宁荣荣愣了一下，收起了自己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将小五接入怀中。虽然他的武魂是辅助性的，但魂师都有魂力，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抱小五一个女孩子并不算什么。将小五交给宁荣荣，唐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赵无极愣了一下， 怎么，你还想继续吗？恐怕你连我的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我的第二魂环技大力金刚掌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那根香没有烧完就拒绝眼前这四个孩子加入史莱克学院，事实恰好相反，这几个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令赵无极大为惊喜，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而且还在没有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下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只强不弱。他之所以最后的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的天分而产生骄矜之气。之前的史莱克学院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而导致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例子，赵无极可不希望眼前这几个好苗子走歪路。只是他没想到唐三竟然会走回来，但是这份勇气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唐三却摇了摇头， 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哎，那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不，我希望能和您认真的打一场，一切重新开始，请您再点燃一炷香。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人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别忘了刚才你们四个人一起上最终还是输了。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但他却不能代替另外两个人。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竹清，此时朱竹清脱臼的手臂已经被戴沐白接上，人也清醒了过来，只是气息微弱，虽然不想留在戴沐白怀中，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起身之力。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 唐三，我们是战友，从小爸爸就教导我不能抛弃战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 唐三再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却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唐三点了一下头。尽管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但伙伴的信任却像是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唐三转过身，再次面对赵无极， 如果我败了，那么我们就一起离开。 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能来抵挡住我的进攻，如你所愿。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越看越喜欢，第三根香再次点燃插到一旁的地面。唐三双脚不钉不扒地站在那里，全身功力缓缓凝聚。到了这个时候， 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小五受伤昏迷，对他情绪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 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如果不能替妹妹找回公道，那我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 宁荣荣、朱竹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让他们看到自己真正的力量。至于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个比自己魂力还要强大的青年，唐三一直就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唐三还深深地记得《玄天宝录总纲》中的一句话：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他们刚才面对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而是敌人，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而自己真正的绝招还没有出手，那岂不是要后悔终生吗？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明王赵无极，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了七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些，双臂微微抖动着，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同时他的双手已经渐渐地变成了白色，莹白如玉，食指之间似乎有着淡淡的气息流转，头微低着，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的双眼。赵无极明显感觉到唐三身上的气息发生了一些变化，明明魂力没有因此而增强，但不知道为什么，魂圣级别实力的他竟然感到了几分危险。一个29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自己有危险的感觉。赵无极有些不相信，催动起自己的第一魂环技不动明王身，大步朝着唐三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步伐极为沉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微微地颤抖一下。 赵老师，小心了。 唐三突然猛地抬起头，眼眸中的紫光骤然强盛起来。看到他那紫色的双眸，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脚下的步伐也缓了一缓。毕竟凭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他就险些吃亏。但很快赵无极就发现唐三眼中的紫光并没有起到任何攻击作用，而就在他这一迟疑之间，唐三下垂的双手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十道寒光在唐三双手食指轻捻之中迸发而出，分别射向赵无极双眼、双肩、咽喉、心脏、双膝、下体和小腹。十道寒光的攻击位置竟然没有一处是相同的，而且炫的全是要害。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